好，来，各位同学，我们开始上课。好，加油，好加油，好加油，快下课喽！下课喽，好，快下课喽！好，好，我一下课时间啊，又更近了，两个小时了，没问题。好，好，加油，好加油，撑住哦，好撑住哦，撑着点哦，好，剩下最后几堂课，加油，好，快结束哦。好，来，我们看949条规定。好，这个上一受让的这个例外了。好，非积极丧失占有的规定。好，来，我们看99条，来21页，第一项，占有物啊，占有物如系大家或一啊大三一数，或其他怎么样，非基于原占有人之意识而丧失其占有者。好，原占有人之丧失占有时期2年内，好，2年内全权。好，等下善意之受让之现占有人，现占有人把钱啊，请求恢复其物，恢复其物把钱。好，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那如果占有物是大三第一，好，协议，好，大三，好，大三遗失物写二，好，写二，或怎么样，其他非基于怎么样原占有人之意识而丧失其占有，写三，好，这是一种概括，好，概括这个条款的规定。好，这几种情形底下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原权利人，好，原权利人，原所有权怎么样，可以向这个啊，向这个现占有人啊，善意受让的现占有人怎么样，恢复其物，好，恢复其物，请求恢复其物，2年内，好，2年恢复其物。好，第二项，因前项规定恢复其物质怎么样，自丧失占有时起量恢复其原来之权利，好，恢复其原来之权利。好，这个949条的这个规定啊。好，我们直接来看，来，第22页，好，第22页，好，来，立法意志，好，立法意志哦。好，考量原权利人丧失占有怎么样，非基于本意，衡量原所有人之利益跟交易安全保护，那于道章一事或此种怎么样，非基于原权利人原所有权之意怎么样，而丧失其占有之情怎么样，是应予较高的这个保护哦。好，那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说怎么样，甲有一台 A 车，甲有一台 A 车怎么样，对，好，被乙给怎么样偷走，哦，偷走，哦，被乙给偷走，所以今天这台车怎么样，变成什么车，变成什么盗章的一个车辆，好，盗章的一个车辆。好，后来怎么样，乙把这台车怎么样卖给善意的丙章，好，卖给善意的丙。好，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何，好，题目就很简单，问你，好，问你甲乙丙之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何。好，那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嘛，所以会有谁跟谁的罪关系，甲跟丙的关系嘛，甲跟乙的关系跟乙跟丙的关系，有问题，当事人几个人，三个人嘛，但是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几种关系，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关系嘛，谁跟谁，甲跟乙，乙跟丙，跟甲跟丙嘛，有没有，有问题。好，这时候怎么样，基本上一开始怎么样，我们要站在谁的立场先入他，谁请求权利存在之人嘛，那这时候在这个题目里面，谁会请求权利存在，最主要最主要最可怜的谁，甲嘛，有问题，因为甲的东西被偷走，然后怎么样，现在这个车在谁那，在丙那边嘛，对不对，有问题。好，所以这种怎么样，第一个，甲如果要怎么样主张他的权利的话，第一个，甲会跟谁要，甲要主张什么权利， A 车的权利嘛，有问题，在这里的这个题目里面最主要，甲要主张什么样的权利， A 车嘛，我要我的 A 车怎么样回来，我要我的爱车回来，我要我的老婆回来嘛，有问题。好，爱车如命嘛，有没有，我像我老爸，有没有，我老妈都一直在抱怨说怎么样，我爸爱车比爱他多，有问题。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甲第一个他向谁来拿，甲来拿，现在怎么样，向这个 A 车的怎么样，现占有人谁，丙来拿，那所以这个题目就问你，第一个，甲对丙得否主张权利，来，这时候甲对丙要主张什么，主张什么，主张什么，请求权就在哪里，来，一样请求权思考模式，来，契类无物不经其，第二，甲跟丙有没有契约，没有契约， A 契约没有，无因管理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好，提依照提议里面看起来怎么样，似乎没有，对不对，好，那物上请求权可不可以，来，物上请求权可不可以，有没有，物上请求权第一条规定767嘛，有没有767，可不装767，可不装767，那时候767的要件，第一个怎么样，甲是所有人嘛，那怎么样，丙是什么，无权占有嘛，好，第一个甲是不是所有人， 讲是不是多了？笔之无权占有，这时候怎么样？可以一起讨论吗？好，第一个，甲的车被偷给乙之后怎么样？乙占卖给丙，这时候怎么样？要讨论甲是不是我的，乙是无权占有，要先讨论什么？要先讨论什么？乙跟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吗？有问题。好，这时候怎么样？乙未经甲同意怎么样？将甲的 A 车卖给丙吗？卖给丙，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权处分行为吗？有问题。好，所以乙丙之间的法律效果，来第一个。我不写了，我不写了，这个怎么样都一模一样，有没有？我们从第四堂课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个观念嘛。好，第一个乙丙之间的法律行为，来，第一个乙丙之间是几个法律行为？几个？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嘛。有问题？有什么契约？买卖契约，我们就一共三个嘛。好，第一个债权行为有几个？一个嘛，买卖契约嘛，买卖契约有效还是无效？有效还是无效？有效嘛？为什么有效？因为怎样？阿弥陀佛，天有效嘛，对不对？有问题，有问题。第二个，负担行为不履行为对标的物处分权必要损害有效吗？好，再来第二个物权行为呢 ？B 支付竞价金，假设这个 A 车是100万的话 ，B 支付给你竞价金行为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吗？有问题，为什么有效？因为怎么样？有权处分嘛。有问题，有问题，因为钱是谁的？丙的嘛。假兄弟，好，好，丙的嘛，有问题。好，那在乙交付 A 车给丙的这个行为，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答案是都不是嘛？为什么？效力未定，有问题。好，这是个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加什么？善意受让。那今天丙是什么？善意，所以今天丙怎么样？依照第一条规定，第一条规定 ，A 车怎么惨？动产嘛，所以动产善意受让第一条规定，801加948条第一项规定，有问题啊？注意哦，第一项哦，第一项哦，第一项，因为99年修法增定的第二项，所以它现在是第一项规定，所以丙依照801、948条第一项规定，丙可以怎样善意取得 A 车的所有权，有问题？那既然丙善意取得 A 车所有权，请问现在甲是不是人？是不是？不是嘛？那丙是无权占有，也不是嘛？所以这时候甲对丙可装休息，答案是不可以。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好，但是你看今天，因为你看甲是什么？车子被人家偷走了吗？有没有你？好，被人家偷走了，是怎么样？非基于己，你看丧失占有吗？好，非基于己丧失占有吗？好，所以这时候你看民法949条的规定，你看为了保护怎么样？非基于己丧失占有之人，衡量原权利人跟怎么样？受让人丙的交易安全，这时候立法者保护谁？选择保护谁？选择保护甲啦，好，选择保护甲。那这时候我们要，这时候在甲于丧失占有的两年内，好，两年内哦，注意哦，这两年哦，保护的期限只有两年哦，两年之外怎么样？两年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丙就可以怎么样？终局取得这个 A 车所有权哦，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两年内，甲丧失占有的两年之内，怎么样？甲对丙可以例外主张949条，请求怎么样？丙回复其权利，回复什么权利？回复 A 是所，甲是 A 车所有人的权利，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949条基本的概念，好，基本概念，好。那再来，如果甲对丙可以主张99条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丙就要把车子怎么样还给甲嘛？还给甲。那这时候什么？这时候变谁很可怜？谁很可怜？丙很可怜吗？所以这时候丙要向谁主张？向谁主张？向乙主张。向乙主张什么？向乙主张什么？向乙主张什么？权利的瑕疵担保责任。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今天问你甲乙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最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啊。今天怎么样？甲对丙主张99，好，767不可主张，主张99。那另外怎么样？丙对乙主张怎么样？349条的权利瑕疵保责任，有问题？好，这个之前有没有讲过？有吗？好，有讲过吗？好，在哪边讲过？在权利瑕疵保责任那边就已经有讲过了。好。好，来，所以我们来好回来看，好回来看这个例子哦，基本的例子，好，这个概念我们先知道一下。好，那我们再回来看适用要件。好，第一个，来二选一啊，第一个需以怎么样受让人具备善意受让为要件，好，这个是当然的，因为怎么样它是例外，例外。好，第二个怎么样非基于己意丧失占有。好，第一个怎么样盗藏物遗失物。好，盗藏器怎么样窃盗或侵夺，好，侵抢夺等夺取行为。好，如系啊，但是怎么样，如果是被诈欺被胁迫算不算？被诈欺被胁迫是基于己意，非基于己意。被 诈欺是被人家骗嘛，但是怎么样被骗了吗？心甘情愿嘛，有问题？好，是你怎么样给人家的，有问题？被胁迫嘛，虽然怎么样违反你的意思自由，但怎么样，那你也是怎么样，是不是自己给的？是嘛，有问题？好，是嘛，也是。好，所以怎么样，实务检也认为哦，被诈欺被胁迫的话怎么样不适用本条的规定。那被诈欺被胁迫怎么办？这种怎么样只能回归到什么民法的92条的规定，好去做主张，或者依照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去做主张。好，再来，好，再来这个，好，盗章遗书只是历史规定，好，历史规定。好，那这个，那有其他的非纪及上市账的部分，比如说怎么样，遗忘物，好，遗忘物，或者怎么样，误取物，好，误取物。好，那亦非纪本意上市账有，好，那跟为更周延保护原权利，故扩张其适用范围，以致合理。好，好，所以怎么样，好，包括这个遗忘物啊，误取物等等。好。再来重点，好，重点来949条的法律效果。好，接着怎么样？甲对丙可以主张，甲对丙可以主张949条之后，这时候怎么样？甲对丙是主张949条之后，它的法律效果啊，它的法律效果，它的法律效果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好，什么样子的这个效力？好，我们看949条的法律效果，来分成三个层次去做探讨。好，分成三个层次去做探讨。好。好，拿过来。第一个，好，第一个，你看，来，这个，第一个啊，自被盗章遗失起的2年内所有权的归属啊，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哦，假设今天是100年的1月1号，好，被人家偷走了，好，被人家偷走了，只有在101年的坚决桥6月8号，好，101年的6月8号这天怎么样？发现啊，我的车啊，怎么会在高点楼下，好，有没有？那怎样啊？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这样发现怎么样？今天下去就有怎么样？是高高，好高高，怎么样？好开车门，那就说，哎，你怎么会有个车？我说，我跟乙来了，我跟乙买了。那说，好，那我跟乙买了，那这怎么证明这台车是你的？有没有？然后他说怎么样？好，左边轮圈怎么样？好，数来好里面的这个内棉，然后刻了我老婆的名字，有没有？好，好，好，就怎么样？哎，谁会去买车的时候怎么样看那个轮圈里面的那个钢圈上面刻了谁的名字？好，谁会看到？没有人会看到。好，就怎么样去洗车场洗洗？好吧，污垢洗掉，发现哎，真的，我老婆有没有爱你？好，有没有爱你1万年？好，这时候怎么样还可以证明是他的吗？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甲对丙主张949条，就是对高高主张91条善意受让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啊，这个善意受让人丙主张94条的法律效果之后怎么样？好，这一段期间，民国100年的1月1号到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怎么样？这时候所有权是谁的？所有权是谁的？所有权是谁的？甲的还是丙的？甲的还是丙的？甲的还是丙的？好，来我们看哦，我们看，来学说这个间接，来第一个原权利人，好，原所有人归属说；第二个怎么样，善意受让人归属说，好，归属说。好，来今天哦，要这样子去看，好，哦，要这样子去看，哦，第一个，今天第一个层次，好，这个第一个，好，这100年的1月1号到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哦，来注意哦，今天这2年内归属是指的是怎么样？被请求、被主张949条之。前啊，被主张949条，也是被甲主张949条之前呢，啊，注意哦，注意哦，啊，注意哦，之前啊，这时候怎么样？2年内的归属，也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如果我90好，这个在100年的6月8号，假设甲没有跟丙主张，一直到100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好，这一段期间，如果甲没有向丙主张的话，这2年好，在被主张之前，这2年所有权是谁的？谁的？是谁的？是谁的？甲还是丙的？甲还是丙的？甲还是丙的？这时候怎么样？学说上有。诚意，哦，有诚意，有两种见解。第一种叫做原所有权人归属说，原所有权人 或你数说，还有这个第二种叫做善意，受让人会数说，好，会数说，好，我国学说多数说通说界里面采取善意受让人为数说的看法，好，善意受让人为数说的看法，我国的通说，好，通说采取善意受让人的为数说，好，但是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德国的通说跟这个苏永清老师，好，政大的苏永清老师，好，现在是司法院副院长，好，大法官苏永清老师怎么样采取的德国的见解，他认为是原所有权的归属说，好，原所有权归属说，好好。苏永清老师在政大教物权，知不知道？不过很久以前了，好，当大法官之后有没有教？好像没有了，哦，他教了宪法，好，又教了物权，好，所以他横跨公法跟司法好两个境界，哦，他是很厉害的一个老师，好，来，原所有权的归属说，好，原所有权归属说，好，虽然他上课讲话怎么样？很皮，好，我去听公法课，好，然后他怎么样？想睡觉，好，好，他怎么样？好，就也是很厉害，好，也是要学富五车，有没有？那尤其他老婆也很厉害，好，然后我也是大法官，好，彭凤智，好，彭凤智大法官，有没有？那最经典的八卦是什么？不是徐玉秀，跟徐玉秀无关。好了，你也知道，徐玉秀跟，好，没有，那只是另外一个，好，跟八卦是怎么样？马英九有追过彭凤智，大家知道？好，不知道啊，好，这是我们高层之间的八卦，好，没有了，然后高层之间的八卦，没有，那怎么样被苏永清抢走了，啊，不是抢走了，拔走了，然后两个一起追啊，苏永清跟马英九是什么马吉，有吗？好，两个很马吉哦，那两个同喜欢，其实怎么样去看苏永清，好，去你去看苏永清，好，再去看彭公子，你会发现怎么样，两个长得很像，自己回去故宫照片，你就知道，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两个都是短发利落，好，短发利落，瘦瘦的，好，然后怎么样，清清秀秀，然后都很厉害，好，很厉害，有没有？有没有？啊，是不会等我一下，很好，他都类似一样，好，认识都一样，然后都很厉害，好，都一样，好，好，啊，就怎么样？苏永清，好，老师赢了，很好，好，比较厉害，好，好，回来，好，好，哎，我讲太多，舌头烂掉，好。啊，这个好，原全原所有人归属说，好，那我国好多数见解怎么样？在好在这个通说嘛，好，也是怎么样？九是怎么样？修正，好，修正，他认为怎么样？见解怎么样？在被主张是怎么样？两年内是谁归属？谁是所有人？善意所有人，并是所有人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今天这个两个差异什么差异？来，在于什么？在于怎么样？今天如果在被请求之前，在被甲请求之前 ，A 车如果被怎么样毁损灭失的话，好，毁损灭失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甲可不可以向丙主张？甲可不可以向丙主张？可不可以？如果在被甲找到车子之前，好，就比如说怎么样？甲找到高高，好，找到高高怎么样？拿他的爱车上面还刻我老婆名字，爱你一万年。结果怎么样？发现这台车怎么样？已经被高高给撞烂了，好，有没有？好，就被高高给撞烂了。那这时候怎么样？甲可以请求，丙请求索赔赔偿，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时候怎么样？丙撞烂是谁的车？谁的车？甲车还是自己车？如果采取怎么样？原所有人归属说，这时候撞烂是谁的车？甲的车嘛，甲要赔，要赔甲就要嘛。但是今天如果采取善意撞烂归属说的话，今天撞烂是谁车？丙自己的车哦，自己的车自己撞烂，要不要赔？当然是不用赔嘛。有问题？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99年修法之后怎么样？来采取我国通说，采取怎么样？采取善意撞烂归属说的看法。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被主张前两年内是属于怎么样？善意撞烂人并所有，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23页，好，23页，好，23页，哎，原权原所有人归属说，只说为两年期间怎么样？该到账一事务所有权仍属于原所有人所有，好，该条文使用款项不限于怎么样请求权所有权期，那条文使用回复亦不限于怎么样相对于所有权期限，且原所有人于两年内这样得请求款项交易亦确其第二亦属无安全状态，内得交易安全确保，徒增法律关系复杂，因故产怎么样故应产原权利好原所有权归属说为否？好，那你要我国通说好采取善意双人归属说，原权人本为何不行怎么样？善意双人取取得动产所有权，好，但99条系以回复为原因，那回复就是什么？回复其物嘛，好，其权所有权嘛，所以有回复就一定是什么东西是别人的，所以怎么样才会回复为自己的？有问题？有问题？ 好，所以用维护两个字哦。所以你看，我有讲过法律学它，怎么样学它？中文要好，懂吗？好，懂吗？好，所以那个中文那个咬文嚼字有没有？那个字跟字之间有没有？好，这个要很知好，这个锱铢必较哦，有没有？好。那所以应以怎么样？其物所好归属受让人为前提。好，且三受让人先取得所有权，怎么样？更能确保交安全。好，所以刑法九九条正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七成，怎么样？善意受让人归属所看法有问题？好，所以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来，第二个层次哦，二十四页来。九十九条怎么样？回复其物的这个性质啊，好，九十九条性质来。九十九条的这个性质啊，好，九十九条性质。好，那有这个形成权说跟请求权说的看法，好，请求权说跟形成权说的看法。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如果采取原权利人归属说的话，那请问九十九怎么选？还是怎么选？九十九条怎么选？如果今天采取的是原权利人归属说，原所有权归属说，今天怎么样？我只要请求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这是什么权？请求权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是如果采取原权利人归属说，原所有权归属说，所以它是一个请求权。但是如果采取什么善意受让人归属说看法的话，这是怎么样？哎，东西是谁的？谁的？在被主张之前，东西谁的？丙的嘛。那我请丙的东西怎么样？回复为我所有，也就是怎么样？所有权从你丙面回复变为我甲所有，回复变甲所有，这是怎么样？权利就怎么样？直接回到谁的手上？甲的手上。这是一种什么权？这是一种什么形成权？我不必怎么样，你丙你确实把所有权还给我，不需要，只要我一方当事人主张向你丙去主张九十九条是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所有权立刻怎么样？回到谁的身上？甲的身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回到甲的身上。有问题？所以采取善意受人归属说的情况下，这是怎么样？同所认为今天九十九条的权利啊，九十九条性质，它是一个形成权哦，形成权哦，形成权哦。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再来，好哉，好哉，好哉。第三个层次怎么样？来，重要，好重要。它是不是具有怎么样？有说及效力。九十九条怎么样？有无说及效力？有无说及效力？好，有没有说及效力？好，有没有说及效力哦？好，来，我们看哦，我们看哦，来，不说及说，好，不说及，来，这要注意哦，好，要注意哦，今天。讨论有无说及的消灭前提是采取什么说法看法？原权利人归原所有权归属，善意受让归属，采取什么说法看法？当然是采取善意受让人归属说法看法。有问题？如果采取原权利人原所有权人归属说法，请问下要不要讨论说及？不需要嘛，因为你看啊，本来就是我的嘛。那有什么？那需要讨论说请求之后有没有说及既往的效果？没有嘛，有问题，所以来采取那去探讨有无说及效力的这个情况。第三个层次怎么样？是以什么说为前提？采善意受让人归属说为前提哦。好，采取要去讨论是否有说及效力的问题。好，有说及效力问题。好，来这边有无说及效力的这个情况哦。好，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八十八年的草案，好，八十八年的这个草案，好。八十八年的草案，啊，采取的是怎么样？采取的是不说即说看法，啊，不说即说看法。那不说即说也是怎么样？我当时的多数说，好，多数意见，好，多数意见，采取的是不说即看法，好。其实八十八年草案怎么样？比较偏向这种学者那时候多数的这个意见，好。那其实物权的修正版本，好，物权这个修正草案一共有。两个年次的版本，第一个年次是八十八年，好，一开始要改的时候，一开始要改八十八年。第二是九十六年，好，九十六年。那后来怎么样？通过是怎么样？九十九年，好，九十九年。好，那这三个，好，三个版本哦，其实怎么样？都有些许不同，好，有些许不同。那立法者在那个啊、哦，这个修正的这个委员，好，物权那个修正委员，那这个好、哦，这个每一段时间内怎么样？好、哦，都他们的那个意见怎么样？好、哦，都有一些。 些不一样的变动，好，不一样的变动，好。但是总而言之，你看现在如果你要写的话，以什么为主？但是以修正的，好，修正的这个现在，好，九九年修正的为主啊，有问题？有问题？好，有问题。好，只不过涉及到有些争议的时候，好，学说争议的时候，那你为了你看要跟别人与众不同，懂我的意思吗？好，跟别人与众不同，那这时候你看你可能可以把一些好修正的这个不一样这个区别点，好，各个草案各个实习的草案，你看好去做一些比较，好，就比较好。那这个好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好去比较这个部分。好，但是怎么样？九十九年修正，好，九十九年的修正，好，新法。要写修正，写新法。九十九年新法怎么样？采缩几缩啊？采缩几的小利，然后有缩几的小利，好，有缩的小利。也就是说，怎么样？来，什么叫缩几？什么叫缩几？什么叫缩几？缩几的意思是说，怎么样？今天甲啊跑去跟丙要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从100年的1月1号到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我怎么样？缩几成为什么？缩几成为什么？原所有人，有问题？也就是说，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100年的1月1号到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怎么样？所有权的怎么样？就变成是谁所有？甲所有，有问题？有没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缩集，好，缩集，好，缩集既往的前提下，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甲跟丙的地位有什么样变化？这时候怎么样？最变化最大的是谁？第一个甲是怎么样？就是在缩集的前提，好，缩集这个情况下，甲就是什么？所有人吗？回复为所有人，好，回复为所有人。原本是善意受让人丙取得所有权嘛？善意受让人归属，善意受让人丙取得所有权，怎么样？回复变怎么样？甲是所有人的地位，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第二个，丙呢？丙呢？丙呢？丙呢？从所有权人的地位怎么样？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怎么样？不是所有人吗？变成不是所有人，有问题？变成不是所有人，那变成不是所有人的情况下，这时候丙变成什么人？变什么人？丙不是所有人吗？但是丙是什么人？在101年1月1号到101年6月8号这些怎么样？丙变成什么人？丙变成什么？善意的什么占有人？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有问题？所以丙呢，从所有人地位怎么样贬低降低为怎么样善意的占有人的地位？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丙就变成是善意的占有人，好，善意占有人。好，所以今天当涉及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就是甲对丙，好，甲对丙就是主张，好，主张，好，这个丙呢跟甲之间就是什么善意占有人之间法律关系，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就会衍生出来了善意占有人的法律地位，好，去考你哦，善意占有人的法律地位，好，法律地位。好，如果今天怎么样，今天甲向丙去主张了，好，主张了，主张之后，这时候怎么样 ？A 车回复给谁的所有？回复为甲所有嘛？那如果甲永远都没有去主张，永远都没有去主张，永远都没有去主张，也就是怎么样？或者是2年之后才去主张了？2年之后才去主张？如果是2年之后，超过2年之后才去主张，这个车是谁的？谁的？谁的？还是丙的吗？对不对？所以在如果从来没有主张，应该是说好，从来没有主张的时候，怎么样？既然是丙的，好，既然是丙的，或者是主张已经超过了2年，好，超过了2年才去主张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丙在101年的1月1号到101年6月8号，那假设说在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怎么样？丙把车子弄坏，情况下，丙弄坏谁的车？自己的车吗？有问题？那甲可以向丙要， 后来两年之后，比如说三年，103年一月以后，才发现你看是丙酮换车，甲壳鱼像丙药，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什么，甲啊，在101年的6月8号这一段期间，怎么样弄坏了？好，比如说怎么样，甲后来怎么样自己买新车，结果怎么样，甲跟丙在路上相撞，就发现怎么样，丙撞坏车是什么？甲糖醋被偷掉的车，有问题啊？比如说是丙闯红灯，有没有肇事怎么样？好，完全过失是丙的过失。好，这时候怎么样？丙要不要赔钱？丙要不要赔钱？丙要不要赔钱？丙要不要赔钱？要不要？要不要？这时候怎么样？丙是什么人？甲怎么样？在6月101年6月8号这一天怎么样？向丙主张99，这时候怎么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A 这时候我就从谁？从丙的变成是谁的？甲的嘛？那丙是什么人？善意的占有人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就 A 车的毁损灭失怎么样？丙要负什么责任？善意占有人的责任嘛？有没有问题？好，那此时善意占有人就占有的标的物的毁损灭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来，我们直接看民法的952条的这个规定。来，翻开你的小6法，好，那讲一遍没有，好，因为在下一回，好，在下一回。来，翻开你的小6法，来。952条、53条、54条的规定，来，好，直接看952，好，52条是占有人，好，善意占有权利的这个推定，好，那这个啊，善意占有人与推定，好，推定啊，推定其为是把所持权利啊，什么权利？得为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检验一下，甲对丙可不可以主张契约期啊？不是契约期啊，甲对丙怎么样？可不可以主张什么使用收益的这个啊不当得利？可不可以？除非怎么样，他有据，反正怎么样，否则他释法有这个权利嘛？有问题。好，再来，来953条，来善意占有人责任，来善意占有人就债务之毁损或灭失，有没有？就要考这个，好，就考这个953条规定。好，如系基于怎么样，可归责自己之事由所致哦。如系可归责自己事由，那如果是不可归责，可不可以主张？不可以哦，有没有问题？所以前提一定是可归责自己事由哦。如系可归责自己事由所致者，怎么样？对于回复请求权人是谁？甲吗？好，甲吗？对不对？经营怎么样？毁损灭失所受利益为限，负赔偿责任。下面数，下面数，经营所受利益为限，负赔偿责任。下面数，也就是怎么样？反面也是，如果怎么样？所受利益不存在的话，需要负责就不负赔偿责任。有没有你？有你？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甲对善意的占有人丙怎么样？就 A 车的毁损灭失啊，比如说怎么样？是丙的过失，是吗？可不可以归责于丙？可以吗？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可归责于丙呢？可不可以主张？不可以，这是第一个。好，就算是可归责丙，好，可是归责丙，丙的过失也以怎么样？以怎么样？他所受利益有存在者为限，怎么样才要负责吗？如果所受利益怎么样不存在，他就免负返还责任。跟什么很像？跟下面很像？跟什么？善意的什么不当得利的，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认了一下，有没有？以前讲过嘛，182条的第一项嘛，跟那种概念一样，很像嘛，哦，但是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哦，那个是不当得利，这是善意占有人，哦，不太，哦，不太一样哦。好，所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必有所受利益所在怎么样，才要负返还责任，才要负赔偿责任嘛，有问题？好，那这是怎么样？请问一下，比所受利益在不在？如果产生太车撞案的，所受利益存不存在？所受利益在不在？存在嘛？有问题？那丙所受什么利益？毁损 A 车爽感，好，这是什么利益？不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受利益不存在，这怎么样？丙就免负怎么赔偿责任？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什么叫所受利益存在？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怎么样？丙替了这一台 A 车怎么样？保了什么意外险？那如果有保了意外险，丙就这个 A 车的毁损是可以向谁啊？谁要跟？保险公司要什么？保险金嘛。那保险金怎么样？所受利益怎么样？存在嘛？从怎么样？毁损损害 A 车的损害怎么样？转化为什么？保险金嘛。有问题？那既然所受利益还存在，转化为保险金的话，这是怎么样？甲就可以向丙要什么？要那一笔保险金。有问题？但是要扣除怎么样？丙所支付的保险费嘛？ 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所受利益存不存在这个判断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哦。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有无溯及既往的概念啊，那就考你啊，953条的这个适用啦。好，关于9293在这边的这个适用，还有这个954条，好，954条，这个善意占有的必要费用的偿还请求权等等，或者怎样有益费用955条这个规定，有没有你？有问题，那如果是出十一题好，最主要是953条，那这个赔偿责任 A 成本毁损名师甲对乙要怎么去做主张的这个动作，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99条规定，那这边那就要跟各位同学好介绍到这边。好，还没完啊，好，还没完呢，好，还没完，我不是介绍到这边了哈 ，sorry， 好，口误，有没有？来，继续，还有哦，还有，好，还有，好，来，再来，好。再来，好，所以这个好，溯及说，善意受让人怎么样？先前所谓所有权一消消灭，善意占有人善意取得怎么样？自原所有的回归其中体验，善意受让人的地位怎么样？为善意的占有人，就动产的使用收益怎么样？毁损灭失等责任适用全部个953条的规定。好，再来请求主体，好，请求主体，好，第一个恢复权利人，好，为本权占有之原占有人。好，来注意哦，这个重要，学生上怎么样？强调不以所有人为限哦。好，如其他有本权占有之人，如作业借贷或机构怎么样，亦得主张恢复权利。好，如无本权占有怎么样，则不得主张99。所以怎么样，承租人啊，受寄人啊，借贷人啊，怎么样？好，贷好借贷人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主张99？好，都可以主张99，不以所有人为限。好，这个正当的，但不是正当。好，台大朱国松老师，他这个有强调，特别有强调，之前他是怎么样，88年台大法研所这个题目有去考到这个概念。好。好，在新法正第951条之一怎么样？原占有人如果恶意的怎么样，不得请求。好，这个重要。好，949、950条规定怎么样？原占有人为恶意占有人怎么样？不适用。这样好。那在第二个，好，第二个回复义务人啊，就是什么？是指现占有人哦。好，现占有人包括直接占有人跟间接占有人在内。好，在回复限制，第一个有偿回复950条规定。来。这个重要，选择题爱考，选择题爱考。950条规定哦，哎，盗章遗失物或其他被寄原占有人之意者，丧失占有之物怎么样？如现占有人由公开交易场所怎么样，或由贩售同类之种物之商人怎么样，以善意买得者，善意宣称，好，买得者怎么样？来划线，好，划线，非偿还其支出之押金，非偿还其支出之押金，非偿还其支出之押金怎么样？不得请求回复其物，好，不得回复其物，不得回复其物，有问题？好，比如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今天乙啊，好，不是怎么样？好，不是跟乙自己个人卖，而是什么在中古车行，好，中古车行或怎么样在骑摩拍卖，好，骑摩拍卖买到这台乙的这个车次，这是怎么样在公开的交易场所或怎么样同种类的这个交易场所，好，这种去买到的东西啊，这是怎么样为了保护丙的这个权利，好，为了保护丙的权利，这是怎么样如果甲要跟丙怎么样把车要回来的话，这是怎么样甲必须怎么样要支付呢？价金啊，100万，支付价金100万之后怎么样才可以跟甲，好，可以跟丙来要回去，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怎么样？这时候就要衡量怎么样？衡量什么？交易安全嘛，有问题？那我可以让怎么样原权利人怎么样让你把东西拿回去，但是怎么样我要保护什么？我的交易安全嘛，好，保护我的交易安全。好，这时候怎么样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过失怎么样转嫁到无辜的丙身上，有问题？当初东西被偷是谁的过失？甲有没有可能与我过失？有吗？可能他怎么样钥匙乱丢，有没有？或怎么样车门没锁，好，等等，他自己过失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转嫁在丙身上，有问题？那尤其怎么样如果跟甲跑去跟丙要完之后怎么样丙人找怎样人找乙要吗？那就乙怎么样不见得绕跑了，有没有？找不到人吗？那这怎么样谁最可怜谁最倒霉？丙嘛，也许丙又是什么善意的，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立法者为了衡量丙的交易安全，哦，保护丙啊，还是保护丙啊，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在公开交易场所或怎么样贩卖同种类之物的，好的这个地方取得这个盗章遗失物等等，好，那这时候怎么样还是必须要怎么样讲自己看你自己选择，你要给钱还是怎么样要不给钱还是怎么样要给钱拿回你自己物，这时候怎么样给甲，好，给甲自己去做抉择，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好，这个950条会有偿的回复这个限制。好，在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排出950条规定。来，盗章遗失物或其他非记名丧失占有之物怎么样？如系金钱或怎么样未记载权利之有价证券怎么样？不 不得向行善庄人怎么样请求回复，有问题啊？如果这里面丢掉是金钱或怎么样无记名的有价证券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你就不可以主张九四九条规定。好，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好，那再来哦，951条规定，好，951条规定，来。到章遗书怎么样？如系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怎么样不得请求啊？啊，对啊，就无记名，好，没事啊，好，没事，有问题，好，有问题，好，951条，好，有问题，好，那这是949条这边，好，跟各位同学所介绍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好，物权的消灭，好，物权消灭，来来，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好，28页，好，28页，来，89年台大法研所这个题目，好，那这个回去怎么样？你可以自己看，好，你可以自己看，好多怎么样？你自己把那个答案怎么样写给各位的，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复习照怎么样？也是物权都讲得很干嘛，好，如果不给答案的话，我们有问题讲不完，好，所以怎么样？好，物权里面的这个很多很多题目里面，好，都给答案，有问题？好，回去可以自己看，都可以，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好。但是概念都是一模一样，都刚刚我这个黑板上都有讲到，好，都有讲到，好，好，那再来，好，再来，好，你直接看哦，这个，第二章，好，直接看到第二章所有权的概念，好，所有权概念，好，来，所有权，好，所有权这个通则，好，通则，好，来，31页，好，所有权、继续权呢，好，这个760条例，好，于所有人与法律的限制范围内，得自由怎么样使用所有处分及作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好，那再来，好，前成分跟天然之息有没有？好，那物的成分跟天然之息与分离后怎么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怎么样？仍属其物质所得量及有权规定。好，那再来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所有权的消极权呢，就是这个物上行有权啊，那这个排除，好，排除。请求返还这个权利哦。来看767条规定。第一项，好，第一项，所有人对无权占有物占行侵夺其所有者，得请求还之；对其所有权妨碍其所有权的，得请求除去之；妨碍所有权之余怎么样，得请求还之。好，这个看到烂掉了，有问题。好，所有的物的妨碍请求权、妨碍除去请求权跟妨碍防止请求权，有问题。好，再来比较重要的是来767条第二项的增订，好，增订哦，来。相关定与所有权以外是物权怎么样准用之，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只要怎么样排除掉，涉及到怎么样妨害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怎么样用意物权跟什么担保物权啊？接着怎么样？如果有第三人怎么样积极侵害怎么样这个用意物权或是担保物权的话，我也可以依照怎么样767条的第二项准用767条第一项的前段、中段跟后段的规定，有问题？好。好，这是好767，好767的规定，然后31页有没有？好，说过房东权、请求权，好依法时，那依法好的行使所有权人，有所有人啊，或依法啊的行使所有权，然后破产关联、遗产关联等等。好，那相对的是什么？无现在的无权占有人，好，包括直接占有跟间接占有人都包括在内。好，那第一层，第二个，好，第二个在无占有的正当权人，比如说呀，无物权上的占有权人，或者基于债权的占有权人等等，好，这些都是属于在内。那注意了，基于债权而有权占有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租赁、寄托、使用借贷都算了，但是要注意哦，买卖契约怎么样？今天买卖契约的受让人好，受让人，那也好，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房屋不动产的卖与房屋的买卖，今天买受怎么样？纵使怎么样，还没受移转登记，好，移转登记，好，比如说怎么样？甲，好，甲把 A 屋卖给了你，卖给了你。可是怎么样？有交付喽，有交付。但为登记，好，请问一下，甲交付给你，但是未登记，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取得 A 屋所有权？有没有取得？取得没？还没有吗？为什么？因为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必须以什么为限？登记为限嘛，有没有以登记为前提嘛？有没有？好，所以既然还没有登记 ，A 屋谁的？甲的嘛。那甲是所有人，乙是无权占有。遗失物权上，遗失物权上，答案不是哦。为什么？已经占有 A 物的权源在哪里？在什么？在他的买卖契约。买卖契约38条除其一为什么？交付并移转所有权的义务嘛。所以说怎么样？既然你要交付，有交给他义务，既然有交给他义务的话，这是怎么样？已是有权占有。所以甲对乙可不装契约器，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万年的考到烂掉题目。好。再来，好，32页，好，32页哦，来， 妨碍储蓄行为权、妨碍房子行为权，这个都可以回去可以自己看。好，其他用一好，其他物权准用规定，其六项、第二项这个征地。好，那这边好就可以回去自己看，这个都很重要，好，很重要。好，那再消灭时效，来七六七，七六七消灭时效，七六七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没有？七六七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没有？有没有？答案是看情况，不要立刻给我摇头，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不要立刻给我摇头。这时候要看什么？看今天他是主张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吗？有问题。如果是动产主张七六七，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哦，有问题。如果今天我七六七主张的是 A 车，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如果他占有超过15年，可不可以主张？就不可以，有问题。好，那接着再来，如果是不动产，有没有消灭时效适用？不动产有消灭时效，也不要给我立刻摇头，有问题？还要看看什么？就这个不动产有没有经过登记啊？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试小心陷阱啊！比如怎么样？下列叙述何者错误？来，七六七怎么样？没有消灭时效适用，对还是错？错，有问题？还要分什么？动产是不动产啊？就说怎么样？不动产的物上行有权没有消灭时效适用，这句话对还是错？还是？错，这时候怎么样？还要看这个不动产怎么样，有没有经过登记，有问题？如果是已登记不动产怎么样，才是没有消灭时效适用，有问题？所以考试的时候要注意哦。那为什么已登记的不动产没有七六七条适用？为什么？谁跟我讲的？谁跟你讲的？叫你背吗？两个大法官解释，四至107，四至164号解释，有问题？好，这个部分我们在没有讲过，其在什么？在消灭时效部分怎么样？其实已经有详细的去处理过了，有问题？好，讲义的第二回消灭时效部分吗？好，现在我们都是什么收割吗？有没有？好，以前怎么样？花了很多时间讲吗？那现在怎么样？好，这个观念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大家看过很多很多次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讲得很快吗？好，这边都是在复习哦，有问题？可以吗？好，可以吗？好，所以4至107，4至164号解释。好，回去啊，你可以自己好再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好，再好34页，好34页，好，关于另外一个啊动产啊这个所有权的另外一个好重点啊，好，关于这个取得时效部分，好，取得时效旁边自己去，重要，好重要，好这个爱好，好爱好。好，来我们看取得时效这个部分，来。来，动产的取得时效，好，取得时效当然怎么样？区分动产、不动产。好，第一个，动产的取得时效，来768的规定，来，以所有的意思，所有圈起来，好，以所有的意思怎么样？10年间10年圈起来，好，以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动产怎么样？取得其所有权，好，10年间公然和平继续，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动产，占有他人换起来，他人别人哦，好，自己占有自己的动产怎么样？当然是没用，很重要哈。对，是他人的动产的话怎么样？取得其所有权。好，那如果你看，来第二个第768条之一哦，第768条之一哦，以所有人的意思怎么样？五年间圈起来，好，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动产，而其占有之时，占有之时发现，好，那占有的一开始怎么样？为善意并无过失，善意哦，而且怎么样？无过失哦，无过失哦。如果有过失的话，算不算？就不算哦。无过失，有过失的话，几年？10年哦，有问题。好，只有善意占有的一开始是善意，而且是无过失的善意，怎么样才是5年哦？有问题。好，取得其所有权。好，那所以35页来解析。第一个，占有该动产必须要怎么样？自主占有，好，自主占有，而且要和平占有，而且是公然占有，而且是继续占有。好，那这个很简单，好，可以回去自己看。好，取得他人动产。好，法律效果，注意啊，好，注意哦，法律效果。来，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完成之后怎么样？动产的占有人怎么样？可以取得动产的所有权，取得动产的所有权，取得动产的所有权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是动产的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哦 ，sorry， 时效取得的概念。好，所以哦，第一个，如果是善意无过失的话，几年？善意无过失的几年？5年哦，7、6、8、9、10哦。那如果怎么样？不是善意，或者怎么样？虽是善意，但有过失，几年？10年哦，好，10年哦，有问题？好，768条，10年哦。好，再来，好，再来。不动产重要哦，不动产重要哦。好，来看它的要件。第一个，时效期限，如果是非善意无过失的几年， 20年哦，好，20年哦，以所有的意思，好，怎么样？二十年间，现在公然和平，公然继续，正有他人怎么样？未登记画起来，旁边自己书名重要，打圈圈圈圈，然后打旁边打三个星星，有没有？未登记的不动产怎么样的请求登记为所有人，有问题？有问题？然后注意哦，那今天它的法律效果吗？来注意哦，它的法律效果怎么样？它只是怎么样？请求登记为所有人，请求登记为所有人，请求登记为所有人，是不是直接变所有人了？不是哦，有问题。他只取得一个什么权？登记的请求权而已哦。他只取得一个登记的请求权而已哦。那在未为登记之前，他是不是所有人？他不是所有人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重要，好重要。第一个，他是怎么样？以所有意思好，而且20年公然和平继续占有怎么样？他人未登记的不动产，如果是已登记的不动产，有没有适用？答案是没有适用哦，没有适用。所以他人已登记的不动产有可不可以时效取得？答案是不可以，不可以。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哦，今天怎么样？占好，今天不动产有什么？有土地跟什么地主物嘛？好，在土地的这个情况下，占有他人未登记土地才有什么时效取得概念？有问题？但是怎么样？这个条文在现在的台湾有没有办法用？现在台湾你去找有没有哪一个土地还是未登记的土地？基本上怎么样？你找不到，有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台湾才这么一点，这么一点点大，有没有？那就算没有登记怎么样？早就怎么样被国家给登记了？有问题？好，有国家是合法的强盗吗？尤其怎么样？台湾其实怎么样？这个土地登记的这个好实物怎么样？其实蛮这个好，这个丈量啊那种，这其实蛮厉害的啊、哦。那厉害的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厉害哦，不是，是什么？日本政府很厉害哦。日据时代期，台湾的所有土地都被丈量清测过了，日本人厉害哦。连什么高山上的什么那些什么那个，大家有看塞德克巴拉有没有、哦？他们打败他们之后怎么样？第一件事什么？清查土地，丈量土地，好，它有这个土地上有多少的矿产啊，好，森林啊，什么物产啊，什么出产，什么动物啊，什么特产怎么样？全部都清查完毕，然后怎么样？用殖民式的方式怎么样？吸血，好，然后好，就是好的，很厉害哦。你去看那个日本的那些神庙，或者是日本那个天皇住的那个神，好，什么那个什么神宫，明治神宫还是什么神宫哦？那个超级大的那块木，大概二三十人才抱得住那个，从哪里来？日本种出那种东西啊，那叫什么？台湾种过去，哦，台湾过去，哦，都是砍那些生长了好几千年的那个神木哦，阿里山神木怎么样？其实以前都是哦，非常非常多枝哦，后来怎么样？全部被砍掉之后，那个船有没有拖过去啊、哦？船再上去怎么样？船会沉，好、哦，所以这样拖过去，好、哦、拖过去，那个日本我去把它盖起来，好、哦，厉害，很厉害，好，算了。呵呵好喂，好，很厉害哦，好，那回来，好，然后所以怎么样？好，所以他必须是未登记，好，未登记，好，那所以现在在土地的情况下怎么样？可能没有，可是怎么样？实务上比较常见的什么？未登记的什么？定所物嘛，有没有？哎呦，同学很棒，等下10点来，好没有？好，因为我都烧到11点了，好没有？厉害，好，这个好，表扬他一下，好，像那个下课还跟我顶一杯星巴克，好，请喝，好，好，好。厉害，好，还回来，好，所以怎么样？大家要学习他的精神，有没有？好，考试有像他这么认真，就一定考上，有问题？好，注意哦，好，要加油，好，加油，加油，好，好，所以今天这个条文的实义怎么样？在什么？在不动产，好，在这个地主物啊，房屋啊，好，房屋怎么样？未登记房屋怎么样？肯定有很多包，就是说关于盖那个铁皮屋啊，或什么那个东西怎么样？没有登记嘛，没问题。好，有那种违章地主没有登记，按你是。占地为王，占地超过20年，按照这个铁皮屋那个烂屋子怎么样？就是你的，好，货柜屋啊，铁皮屋、啊、就是你的，有问题？好，有问题。好，台风一吹怎么样？就倒了，住在里面怎么样？还被好受伤，有没有？好，开玩笑哦。好，那所以要、哦，所以要、哦、这个769条，我利用必须怎么样？未登记的不动产，好，不动产，好，为重，好，所以重心哦。好，再如果是善意而且无过失的话，今天10年，好，770条规定，好，好。 那所以哦，暂时就没有哦，这个重点第三点没有，他人未登记不动产哦啊，如果是已登记不动产，就没有实缴取得适用。好，法律效果怎么样？并非直接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仅系取得怎么样？请求登记为所有人的请求权而已哦。好，这个重要，好重要，它不是直接取成为所有权人哦。好，那再来，好再来，登记程序，好登记程序哦。来，第一个。占有人未为登记怎么样？原所有人已先为登记怎么样？则占有人怎么样？不得主张时效取得，亦不得主张涂销登记，有没有理？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也就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啊，我占有超过20年，好，占有超过20年，那但是怎么样？我只取取得什么？那你加拍天啊？好，我知道了，他可能沾到水。来，假设说家有一间 A 屋，啊，家这个有一间 A 屋，哦，它是怎么样？它是违建，啊，违建，啊，违章建筑，啊，违章建筑，那违章建筑怎么样？可不可以登记？不可以登记嘛，啊，不可以登记嘛。那所以怎么样？有一个乙，啊，有一个乙，怎么样？无权占有。20年，好，无权占有20年，好，无权占有20年。这时候怎么样？在乙还没有去请求登记为所有人之前，好，请求登记为所有人之前，这个 A 屋谁的？甲的吗？好，甲的吗？那甲现在是所有权人，请问一下，甲可不可以去登记？可以吗？好，比如说怎么样？当时是违建，那就怎么样？郝龙斌说怎么样？就地合法，好，有吗？好，就地合法。所以就地合法的时候怎么样？那就可以变成什么？从违章建筑变什么？变什么？有章建筑，不违章建筑，哈，那这时候怎么样？就是符合怎么样？地政机关那边就可以去做保存登记嘛，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甲就变可以登记为所有人。那既然甲可以登记为所有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一次取得什么登记的请求权，而非所有人的情况下，这时候如果甲已经先跑去登记为所有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对甲有没有主张？当然是不能主张了，有问题？好，有问题？好，这个很简单，哦，很简单的概念。好，再来。好 ，next， 好，接下来，好，第二个，好，需为单独登记，好，需单独并无登记的义务人之存在。好，第三个怎么样？占有人虽无法取得所有权登记，但如果行使地上权益是怎么样？标为地上权之取得，好，地上权取得。好，这个等一下会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个重要，好，考试之前怎么样？参考的，好，参考的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规定，好，等一下看到，好，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规定，好。再来，好，下面好，这个取得时效的中断其实一条规定，好，这个回去我们也稍微自己注意一下，好，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来，我们来看到38页，好，38页哦，来，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时效取得左右，重要，好，重要。其实这五个条文时效取得，从768、768-71、79、770、771、772条这六个条文的这个规定里面，怎么样？最主要考试最爱考试772条的规定啊，实务上最常用的也是这个条文。也是个条文哦。来，前五条是规定怎么样？与所有人以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的取得怎么样？准用之，好，准用之。与已登记的不动产怎么样？一同，好，一同。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时效取得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我取得的对象是不动产的话，怎么样？不以怎么样？未登记者为限，已登记的不动产可适用，也可以去适用哦，有问题？那这个最主要考试哦，最爱考，实务上最常见的什么？就是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规定，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规定。好，我们来看39页概念解析的部分，时效取得地上权重要，好重要，好重要，这几年5年内已经考过2次了，好两次了，好。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是否已未登记有限，好，这个时候72条修法后怎么样采取否定说，好，72条后段怎么样与已登记的不动产一同，好，所以以修法后采取否定说，好，不以已登记未登记为限，好，已登记也可以去适用。好，第二点，好，第二点怎么样？未完成登记怎么样？土地所有人得补偿其有期，也就怎么样？今天时效取得，今天哦，已无权占有20年呢，好，20年呢，好，假设怎么样？我把题目改成土地好了。甲有一块 A 地，被乙无权占有20年，好，被乙无权占有20年。好，这时候怎么样？乙只取得什么？取得什么？取得什么？请求权。什么是请求权？ 今天乙去无权占有使用收益，好，使用收益 AD 嘛，比如说怎么样，乙把他的车子怎么样就停在 AD， 好，长达二十年，有没有？长达二十年，好，每年进进出出。那比如说我们讲常年居住在国外，好，没有回来，那这个 AD 怎么样就被乙无权占有，好，加所有的 AD 被乙无权占有。请问一下，乙得否主张 AD 主张请求登记为所有权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Why？ 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时效取得所有权必须怎么样？时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必须什么限？未登记的不动产。所以今天 AD 怎么样？已经登记为甲所有，所以乙可不可以主张向甲主张769条请求登记为所有权人？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但是怎么样？虽然他不可以怎么样主张所有的好意思，但是怎么样？因为我对这个 AD 怎么样去使用收益嘛，所以我有可能怎么样以行使地上权的意思嘛？就这个。AD 怎么样？假设不要好，不要讲停车了。假设怎么样？在上面盖一间 B 屋，行使地上权之意思。我在上面呀盖了一个建筑物，好，盖了一个建筑物，去使用收益 AD 的这个情况下，好，在这个情况下，乙虽然不可以主张它是以所有的意思，好，我去占有，但是怎么样？我可以因为在上面怎么样？盖了一间房子，以怎么样行使地上权的意思怎么样来去主张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时效取得什么？时效取得地上权标准的错误答案？有问题是什么？取得什么？请用什么？取得什么？取得时效取得怎么样地上权的登记请求权啊，有问题？好，不是时效取得地上权哦，错，好说，有问题。好，下列叙述何中物？来，这怎么样？乙依照770条准用769条规定，可以时效取得地上权。答案错，有问题？有问题？是什么？取得怎么样？地上权的登记请求权，它不是直接取得地上权哦，不是哦，而是仅取得什么登记的请求权而已，有问题？小心陷阱啊！好，小心陷阱啊！好，再来，接着，好，接着哦，甲跑去，接着怎么样？好，后来甲回来了，好，回国了，发现怎么样？我的土地上怎么会盖了一间烂烂的 B 屋？好，烂的 B 屋，就发现怎么样？乙住在里面，所以我甲跑去跟你说，拍谁哦？这个土地是我的，好，我的，你给我滚出去！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他就派怪手来挖，好，怪手来挖，把这个冰屋给拆掉，好，拆掉。那这时候怎么样？甲能否向乙主张767，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第一个嘛，如果乙只是单纯的占有了二十年，那但是怎么样？他只取得登记请求权，可是乙从来没有做任何的登记请求动作，他只是一直住在这边，好，一直住在这边。好，这时候怎么样？甲跑去跟乙请求767，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今天怎么样？乙有没有去登记？有没有去请求？没有请求吗？好，没有请求吗？所以他权利有没有去行使？没有去行使吗？所以依照实务跟王泽健老师的看法，这时候认为怎么样？甲基于所有人的地位，跑去跟乙主张767怎么样？答案是可以的。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甲对乙可不可以主张767？答案是可以。好，答案是可以的。好，所以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实务界限，来未完成登记怎么样？得不主张767？来第二个时效取得未完成，当然是可以取得。好，这个没有问题。好，盖主啊。好。但是怎么样？取得时效已完成，单位向基地政机关申请。好，他已经占有二十年了，已经占有二十年了，以公然和平继续地上权的意思怎么样？占有二十年。可是他如果从来还没有去向地政机关去申请的话，这怎么样？实务经理跟王泽健老师参与肯定说，这怎么样？有助于促使占有人或土地所有人进驻行使权利，使得不动产状态怎么样可以加以确定。所以这怎么样？甲对乙可以主张767和767。好，但是 but 好 but 台大的詹森林老师认为。那既然怎么样，占有他占有超过二十年啊，占有是一个什么？占有是一个什么？公式外观呢？好，公式外观。那他也持续的占有一个公式外观存在。那既然占有公式外观，那这个占有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才对，好，保护才对。那虽然 怎么样，还没有去请求和请求。可是今天我既然已经干掉了七六九条所讲的怎么样，二十年的占有，这个持续的占有，那这是怎么样，乙的占有状态应该受到保护。那甲已经怎么样，权利睡着了那么久，权利睡着那么久，所以这是怎么样，横左两方的这个情况，应该保护占有优先于原权利人。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时候甲对乙怎么样，三四年是认为怎么样，甲对乙就不可以主张怎么样，无权占有，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詹森林老师好的这个见解啊。好，也就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乙可以依照怎么样，七七二准六七六九条规定怎么样，主张他是有权占有。好，但是怎么样，他是用这个登记的这个请求权的这个法律关系，法律所赋予你这个占有的保护的这个规定怎么样，去向甲主张，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詹森林老师的这个见解。好。好，那再来第三个，好，第三个，你看取得时效已完成的话，好，已完成，以向地政机关申请受理，好，申请受理的话，好，那这怎么样，可不可以，好，可不可以，来，这个实务见解重要，好，重要，来，第一个，最高法院六十元第五次的民庭决议，好。因时效而取得地上权登记有权，在未有登记前占有该地，有无正当权有加强说，才已说，好，才已说，来。因时效而取得地上权登记请求权怎么样，不过有此请求权而已，在未依法登记为地上权人是怎么样，人不得据以对抗土地所有权而任其并非无权占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对抗，可不可以对抗，不可以对抗，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哦，好，这样子看怎么样，后来又经过了八十年第二次民庭决议的修正，好，修正，来，再来，好，更详细的去讲哦，好，所以现在看这个，现在看这个，来，占有人因主张时效而取得地上权登记请求权怎么样，已具备，以好，以已具备具取得地上权，好，这个时效取得地上权为要件，向该管机关为请求地上权登记，地政机关受理之后，好，受理之后，经土地所有人与土地法五十条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地政机关仍依乃依五十九条第二项予以调处，好，是土地所有人不服调处，于接到十五日之内提起诉讼，请求主张占有人为无权人，诉请拆屋还地，好，拆屋还地，那此期有无正当权有加以的说，拆什么说，拆已说，好，拆已说，已说，来，占有人因时效取得登记请求权之，已具备取得时效之好地上权之，好，好，已具备好之，好，那如今地政机关受理怎么样，则送诉法院怎么样，则应就占有人是否具备时效取得之要件为实际上裁判，也就怎么样，这时候如果已跑去跟地政机关去申请，好，申请请求怎么样登记为地上权人，好，地上权人，那这时候怎么样，是一申请就立刻是就变成地上权人，不是，好，不是，那这时候怎么样，地政机关会通知怎么样，所有人说，拍谁，你的土地怎么样，二十年已经被人家无权占有了，好，无权占有了，那这时候怎么样，就变成地上权人，好，地上权人，那你的土地哦要给他盖房子哦，那这时候你讲有没有问题，那甲就说当然有问题嘛，我当然有问题嘛，那这是怎么样，依照法律规定他要先怎么样调处，那这是怎么样，那这时候他两个甲跟乙怎么样手牵手，不是手牵手，就是一起怎么样约到地政机关，就是那个职员就调一个办公室里面一个空座来坐下来，两边就要两个以上，懂吗，两个以上两个职员坐在那边，他就可能就是那个科员跟股长，好，股长两个人坐在那边，好，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干过这事，好，没有，好，去调组，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两个人就坐在那边，好，两方怎么样说，哎，这个时候你的土地怎么样，已经二十年了，我当时在美国住了很久，没有回来，就一回来之后发现怎么样，他土地怎么样，上面被人家盖的房子，盖的房子，而且那个房子还盖了不少，盖了很高，而且怎么样，盖那个地很有钱，那个地价值非常高，在信义区那边，然后就怎么样，就是好，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那结果，结果后来就调出嘛，调出当然不成嘛，调出当然不成，就假如说你当然我今天怎么样，我已经跟别人已经约定好说这个土地要拿去开发，拿去开发，那已经怎么样，要都跟什么开发什么，我已经跟别人签订好，结果怎么样，既然发现上面怎么样已经被别人盖了，被别人盖了，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那这时候甲一定说我不服嘛，不服嘛，这时候让他登记为地上权，我不服嘛，那这时候怎么样，甲就可以跟乙怎么样提起嘛七六七嘛的这个诉讼，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七六七诉讼，这时候如果已经怎么样 发生这个受理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我们要提起诉讼之后，那这时候法院就要就实体乙是否该担772条准用769条的规定，这20年公然和平继续占有的这个情况下为判断。那如果有判断成功的话，比如说我们要乙真的的确是公然和平继续占有超过20年，这时候我们要这时候地政机关应该要怎么样受理他的登记，应该认为他的登记有理由情况下，既然登记有理由，乙就可以取得什么地上权的，既然乙取得地上权的情况下，甲就可以，甲可不可以对乙主张契约契，答案就是不可以。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不懂不去说，不懂不去说，可以哦，哦推定各位都懂了，哦推定各位都懂了，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如果已经是实体去做受理的动作的话，那这种怎么样，法院如果就必须要就这个实体事项为裁判，如果认为已经符合772条准用769条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请求权的这个登记请求权的概念情况下，那认为乙是该当的第二件，这种怎么样就应该判乙胜诉的这个判决，假的767就无理由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通常我们那时候后来解决是怎么解决，这时候怎么样啊，后来去告嘛，好告告怎么样，法官叫你去调解了，好后来怎么样，那就说好啦，这时候怎么样，乙就赔给甲怎么样，哦他因为他跟人家的那个已经定了那个都跟的那个啊、哦、什么合建契约，我有点忘记了啊、哦、那就是那个好、哦、契约那个就赔给人家了，那这个违约金解约金怎么样，乙要付，好乙要付，好乙要付，然后怎么样，另外好、哦、另外他们成立什么权，地上权嘛，地上权要付什么，地租啊，好地租，好地租，就把二十年之间的那些地租里面全部都一起付了很多钱 ，lots of money，OK， 好，拿到这个钱我就可以退休了哈 ，lots of money， 哈，一样哈，好，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跟我讲，他那时候买那块地多少钱，不值钱啊，真的，那时候他去跟他小孩子搬去美国之前，那一块地以前是农地，然后他也没有管他，就去美国了，那后来怎么样？变建地，然后又是新一区，好回来，好所以人生啊，好人生，哈哈哈，好，好回来，好好，所以好所以好这个好这个好，所以第三个好第三个好，所以这个时效取得的话，好一项地震机关首成立，好这边八十年第二次民决议，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好第四个好第四个怎么样？地震机关怎么样？已完成地上权的登记啊，已经完成地上权登记，那当然怎么样？既然已完成地上权登记，那当然怎么样？不能主张767，有没有理？好。好再来好41页，好41页，来相关大法官解释，爱考好爱考，来。来第一个好第一个4451号解释哦，共有人间怎么样，就共有的特定部分怎么样，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小秘书小秘书来哦，这个重要，451条要背，然后民法里面我叫你背五个大法官解释，好五个好五个，哪五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刚刚讲的是吗，41074164有问题，这样背五个，好这样背五个，我们没有很多，五个而已，那行政法配几个，司法行政法配几个，要背100个哦，有问题，要背100个哦，真的不开玩笑，要背100个，好很多人宪法行政法要考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背大法官解释懂吗，好尤其是宪法，因为你没有背大法官解释，不知道大法官怎么讲，不知道法师怎么考，不知道你看这个题目算考哪一个大法官解释，很多很多很多大法官解释，不是只有考实例题而已哦，问答题申论题里面宪法还考吗，哦那这个很多都是可以从大法官的解释里面获得答案，或是获取到灵感，好、哦、甚至老师你看啊这个怎么讲，算了哈，就是考这个概念，其实怎么样？他是希望你去引什么什么的大法解释概念怎么样去论述他想要考的概念，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怎么样？啊，回去大家那个大法解释，尤其怎么样？近100号，好，近100号，现在到几号了？大家知不知道？699号，懂吗？好，近100号，从599到699怎么样？每一个号啊，不是每一个号哈，啊，每一号怎么样？好，除去那样不重要的部分，好，对，剩下部分怎么样？都很重要，好，那一定要好，这最近这。好100号好以内的你都要很熟啊，好尤其最记这100号其实都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好很重要的一些议题，那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好好那再回来，好我们看这4451号解释，好这情况来比如说甲乙丙 三个 Go 有一块 AD， 好，各位拍 AD。好，再说一遍，甲乙丙各有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好，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好，好，那再说怎么样？好，比如说怎么样？甲如果有三分之一应有部分，所以怎么样？什么叫应有部分？什么叫应有部分？什么叫做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大法官跟你说什么叫应有部分？应有部分是吗？依照四至562号解释，好，四至五六号解释，应有部分怎么样？叫做怎么样？叫做抽象的所有权的比例，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我应有部分三分之一的意思代表什么？我在这块 AD 的每一个点啊，每一块点，好，每一个分子上面啊，我甲都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有没有？我甲乙丙各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所以怎么样？在这砂锅大的点上，砂锅大的点上，有没有？这时候怎么样？我甲有三分之一，乙有三分之一，丙有三分之一，有没有？有问题，好，所以应有部分叫做抽象所有权比例，所以它本质上怎么样？应有部分就等同于什么？所有权的概念，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应有部分等于所有权，应有部分就是所有权，只不过怎么样？它是什么比例而已，有它不是整个一的所有权，它是几分之几？有问题？好，有问题？好，四至五六二号解释，大伙跟你讲的抽象部分，好，应有部分是抽象的所有权啊，好，它的比例，所有权的比例，好，所有权比例，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侵害应有部分就是什么？侵害的所有权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样？767179跟184条规定，有问题？侵害应有部分就是什么？无权占有嘛，好，所以你看跟无权占有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怎么样？767179跟184，有问题？第一堂课就讲过了，好，那只是怎么样？换成是共有应有部分。好，那在如果相同，好，如果这样同一个概念回来到这个部分，好，因为甲只有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所以这是怎么样？依照818来回应，这是怎么样？共人仅能就他应有部分怎么样去行使、去使用收益怎么样？共有物嘛，好，共有物嘛，所以这是怎么样？甲只能就 A、B 的怎么样每一点的三分之一去行使嘛，有问题？有问题？那如果今天怎么样？甲超过它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去行使，比如说怎么样？夸张一点，好，比如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乙跟丙都不在，不住在台湾，都住在美国。这时候怎么样？只有甲住在台湾，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甲未经乙丙的同意，将这整块 AD 怎么样，在上面盖了他的别墅、他的豪宅，好，他的豪宅。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对丙可以向甲主张什么？可以主张吗？还有什么？767179跟184条的规定，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好，再来，好，再来。假设如果说怎么样，乙丙好都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使得怎么样，甲无权占有了20年。好，无权占有了20年。好，无权占有了20年。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好，甲乙丙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时候怎么样，甲可不可以向法院，不是法院，像地震机关一样请求登记为 AD 的地上权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哦。四至五451号解释说，跟你讲今天怎么样，我乙怎么样超过我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那就乙丙两个我是什么占有？我是什么占有？我是无权占有哦，有问题？这个前提可不可以？可以嘛，刚刚我们有讲过，有没有讲过？可以嘛，有问题？有没有讲过？有嘛？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乙丙对甲可以说什么？767179跟184嘛，有问题？好，那但是怎么样？如果他无权占有怎么样超过了20年，好，20年，可不可以请求登记为第三权人？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哦。所以依照四至451号解释，这时候怎么样？甲可以就他占有超过应有部分的这个无权占有的这个地方啊，怎么样？就共有物怎么样请求登记为第三权人？那这个是可以的，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我们看四至451号解释哦，来， 我们直接看出题字的部分。好，地上权文使用他的土地之权利，你会用义务权利。哎，土地之共有人按应有部分本于所有权作用，对土地有所有权，不使用所有之权。好，为共有人购物特定部分之使用，仍需征得他全共有人全体同意。好，购物应义的全体之同意表的执行负担，自得为共有人一人之面或数人面设定地上权，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几啊可以怎么样在占有这个 A 地去怎样使用所有去盖 B 屋，也可以怎么样？第一个，他可不可以请求乙丙设定地上权给甲？可不可以？共有物，共有人可不可以就共物自己设定地上权？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嘛？为什么？因为甲只有什么三分之一嘛？因为三分之二谁的？乙丙的嘛？那如果甲要用整块地，我只能用什么三分之一嘛？那另外三分之二要干嘛？要真的谁同意？乙跟丙的同意嘛？那甲如果要在上面盖房子，而且要乙丙同意，而且这个权利可以让甲获得保障，这时候甲要跟乙丙设定什么权？设定地上权，有问题？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有问题？不要以为他是共有，共有就好像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就会设定地上权，这是错误的，有问题？我共有之后，共有什么？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其他的别人的、他人的共有部分，供他人的应有部分，我有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我意思吗？我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既然你看甲可以自己去跟乙丙任意的设定地上权的话，这时候当然你看甲在无权占有你看符合时效取得地上权的登记使用权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你看依照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规定去主张他的权利，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451号解释，这是怎么样？他可以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呢、啊？好，对，应该是用精确来讲怎么样取得时效？好，时效取得地上权的登记请求权。好，旁边自己注明哦，登记请求权。好。好，是共有人或共有人的数人或在土地上设以行使地上权之前的占有共有土地者，自得依七七二条准用769、70条时效权的规定，请求登记为地上权人，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在42页，好，42页，好，这个重要，451条，要记哦，要记第三个，叫你背的第三个，大家把关解释，好，第三个、哦，好，再来。第二点，好，土地上物如主违章建筑化，不影响时效取得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今天 B。甲盖的 B 屋是一个违章建筑，会不会影响到时效取得地上权？不会嘛？它有没有规定这个占有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是有章建筑？好，不是有章建筑，是一个合法建筑，没有嘛？好，违章建筑算不算？算了，只要符合怎样公然和平继续以地上权益怎么样占有超过20年的话就可以了啊！不管我占有的方式是什么，好占怎么占有，可是这个合法建筑还是违章建筑，好都算，好都算。好，42号解释，99年律师考过，好考过。好，在第三个403页，来，若土地性质为耕地的话，可不可以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耕地的话，可不可以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当然是不可以嘛，为什么不行 ？Why？ 因为它什么地？耕地，耕地可不可以盖房子？不可以嘛，既然不可以盖房子，就跟地上权的这个设定这个目的一样，相违背，当然是不可以时效取得地上权。好。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时效取得地上权最重要，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啦，4至451号，就是这样去背的这个部分，好，这样去记的部分。好，所以有后面这个94年司法官的考题有没有？还有47页99年律师有没有？刚刚我说起来的99年律师考题啊，好，就来考，尤其是第二小题，好，第二小题哦。好，试问怎么样？一定是否请求得行使物上权请求拆还地嘛？那怎么样？这样得否主张怎么样时效取得 A、B 两地？好，时效取得 A、B 两地。好，我们直接看这个答案。好，那第三个有没有？好，那甲得一怎么样？772准用769规定，基大文十四四四五一二九一号怎么样主张时效取得 A、B？ 好，可以，好，可以。这共有人可以怎么样？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而且怎么样？他盖的房子是一个违章建筑，怎么样还是可以时效取得？有问题？是我上面举的这个例子，有问题？好，再来，好隔壁，好隔壁哦。那甲不得依照772条准用769条对 B 地主要时效取得地上权，为什么？因为 B 地什么地？它是耕地，好耕地，耕地就不可以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好，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考这个实物见解而已，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时效取得地上权的部分，就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没有很难啊。真的没有很难， 真朋友们，你想把这些食物片怎么样？知道，好，记熟，然后知道这个食物片怎么去用，考来考去都是这些题目而已，都是这些题目。你有看到这个题目怎么样？考出来怎么样？你要觉得它是送分题哦，有问题？你要这个概念哦，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懂吗？好，懂吗？那这些都是食物片解而已。好，来，我们看50页，好，50页，不动产所有权哦，相邻关系，好，相邻关系哦。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啊，好，不动产所有权，好，不动产所有权的这个另外一个重点，相邻关系，好，相邻关系。好，来，我们看相邻关系哦，来，相邻关系你们 B， 来50页，好，50页，来，调和不动产相邻关系，利用集中怎么样，以达不动产利用的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好，限制对所有权的扩张跟限制啊。好，限制法律的规定，注意哦，它是属于法律的规定哦，非独立的权利，故无需登记。好，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讲的这个相邻关系哦，最重要考两个，那一个代地通行权、领地通行权，另外怎么样越界建筑哦，这两个最爱考哦，最爱考。好，我们看哦，适用主体，好，适用主体。第二，不动产所有人对相邻所有人主张，好，扩张土地的权利人亦可以主张，以贯彻相邻关系的地方目的。好，就是增订的800条之一，好，800条之一哦。好，74之前要念与地上权人、地权人、好地权人、承租人与其他地上权人总有之。好，那这个改项，好，改项，好，这个改成怎么样？地上权人、地役权干什么？不动产役权人、地权人、承租人或其他土地上建筑或其他农好工作人员利用的怎么样？准用之上。好，那还有农域权人，好，加里面，好，加里面，好。好，这个 sorry 还是放这个旧的这个法条哦，但是好，后面还是会有新的，好，后面还是有新的，好，哎，怎么会还是旧的哈？好。那在领地的一，好，领地的一，来领地，好，不以直接相邻的土地为限，凡因土地所有人想行使权利，可能遭受损害土地，均包括在内，好，均包括在内。好，来我们看这个不动产相关关系，考试考最多的两种情况，第一个叫做领地通行权，好，亦称为代地通行权；第二个叫做越界建筑，好，越界建筑。好，我们看第一个代地通行权、领地通行权啊。好，什么叫代地？好，我们先看法条了。来，先看法条的规定。来，看哦，787条规定哦。来，第一项，土地应与公路一样，不适宜之联络，好，是不能为通常使用使用，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为所致之，好，所生之外，啊，土地所有人怎么样得通行？周围地抵制公路，好，通行周围地抵制公路，好，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在地，就是怎么样？无法量无公路为适宜之联络，好，这不能为通常的使用，这叫代地，好，代地。但是这个代地的情况怎么样？必须怎么样？非土地所有的任意行为所致哦。那是什么样？可能是因为怎么样自然状况，或者怎么样？因为怎么样都市的建设啊，或等等，好，反正不是怎么样土地所有人自己的行为啊所造成的，好，这个叫做代地，好。这是怎么样？因为啊、哦，因为怎么样，避免这个代地的人怎么样没有公路可以通行，好、哦，导致怎么样，这个他自己的土地怎么样使用价值低落或是减损，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怎么样，什么叫代地？什么叫代地？什么叫代地？好，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田中央了，啊，画老草。大家有没有看过钢铁人？有看过 Tony Stark 住在哪里？住在悬崖旁边，有没有？好，美国人都喜欢住在悬崖旁边。好，讲这个是悬崖，好，悬崖有没有？那这个悬崖上面有没有？有 A、B 两块土地，有问题？好，这边是海，好，啊，这是公路，看出来了。好，看出来啊，好，看出来啊，好，这不是怪物，有没有那个什么霸王花什么之类的？好，不是啊，哈，会吐，好，那个，好，然后舌头有没有？好，没有，不要，好，回来，好，看出来，这叫代地，有没有？这是我们哪一块地代地 ？A、D、B 两块代地 ，B、D 嘛，有问题？那 B、D 怎么样？它是面开嘛，所以 B、D 如果通了公路要怎么办？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反正同一 star 的他钢铁的嘛，自己会背，好不好？好，会怎么样？有直升机嘛，好，要不然就自己盖天桥，好不好？要不然怎么样？啊，坐船嘛，哦，反正他也很有钱嘛，游艇一大堆，有没有？要不然就是坐船。那这是怎么样？无论是开飞机，好，坐船，或穿钢铁的装备，有没有？哎，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女钢铁人？啊，没有啊，啊，新招，哦，女钢铁人啊，还不错，哦，好。没有啦，开玩笑哦，啊，Facebook 上面有，好。 不正常，好，那个好，人类研究所哈，来，好，来回来，好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如果说怎么样，它没有适宜的通道往外联络，那这时候怎么样？BD 的使用价值就势必怎么样遭受减损嘛？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费用太高，成本太高，哦，导致这个 BD 怎么样没有办法，没有人愿意去使用它。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法律就规定了，这时候如果 BD 的代地这种代地的形成，并非所有人任意的行为所导致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为了增进 BD 的使用收益的这种经济状况，好，哦，经济这个利益，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让 AD 的所有人，好，哦，比如说甲。就必须怎样容忍以量通过它的独立量以到它公路，有问题？那这个叫做领地的通行权，也叫做代地的通行权，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接着再来，哦，所以这个是对于什么所有权的容忍，哦，最隔离地所有人的容忍跟限制，有问题？好，那再来第二项，前项是怎么样有通行权人以怎么样通行的必要范围内，必要范围内，好，起来得则好，则其损害最少之处所，最少损害最好处所，不及方法为之。好，方法为之。好，对通行所受之损害怎么样，并应支付什么偿金？好，偿金划起来。注意哦，它是偿金而非损害赔偿。好，这是王正老师特别强调，等一下我看到。好，在第三项，好，第三项。779条第四项规定，与其他情形准用之。好，稍微注意一下规定。好，所以这个修正理由部分，回去要看啊，回去要看啊，好，回去要看啊。好，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点，土地与公路怎么样，没有适宜之联络。好，第一个代地，好，什么叫代地？就是土地四周怎么样，皆不同之公路。好，所以叫代地。好，或怎么样，土地虽有他道可通之公路，但怎么样，被用过去具有危险或非常不便。好，这个叫做准代地，有问题？好，好。第二个，好，第一个，好，其代地或准代地行权原因，就为天然好灾害或人力在所不问。但是怎么样？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土地所有人的任意行为所导致的。好，但是基于其他的天然或人力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好，都可以算。好，第三点，占地并非土地邻居为先。如果不同土地怎么样与公路之间有两比五吞啊，好，土地不同的地主的地格，那未达土地，好，未达通行目的，那此两比也都有怎么样代地的这个通行权。好，那第四个，如主张通行权怎么样，好，非以土地上的房屋有人居住为必要。好，那第四个，第五个怎么样？如仅为公路最近或怎么样便利通行量，尚不得主张领地的通行权。好，那第二个怎么样？必须有通常实为必要。第三个怎么样？非因所有人任意行为所导致。好，此时会很这个哈，很限制啊，当事人利益怎么样？好，这个但因法律变更其他形式致土地所有人需变更其通行怎么样，这不属实。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好，再来。好，后来怎么样？事后该土地与公路怎么样有适宜之联络怎么样，则土地所有人怎么样就不可以再主张代地的通行权。好，那下面这个代地通行权可否预先抛弃哦？这个肯定说跟否定说，那这个怎么样？王志祥是认为怎么样？775条相邻关系怎么样，并非强制禁止规定啊，并非强行规定，所以这种怎么样？邻地的相邻关系的权利怎么样？王志祥是认为怎么样？他认为可以抛弃，好，可以抛弃，但实务性也采取是否定说看法。好，那所以这正反两说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再好，再来它的法律效果，来788条规定哦，来我们看第一个。第一项有通行权于必要时怎么样得开上路，好，但因通行所受损害应支付偿金，好，要支付偿金。好，第二项其他情形怎么样，如是通行地损害过去怎么样，通行所有人的请求通行人怎么样以相当之价怎么样购买通行地，因此好及因此形成之基零地，好，其价由当事行地是本行金怎么样请求法院以判决决定，好，判决决定之。好，然后呢，这是778条支付偿金，还有这个请求基地地的这个买回好购买请求权。好，第一个好通行自公路权利782第一项支付偿金，782第二项，来性质它是一个补偿性质，而不具对价关系。好，这是王志祥老师的看法。好，那这个补偿性怎么样不能使用损害，与损害赔偿性怎么样不敢好相当，好，但不以怎么样故意过失好为必要。那谢爱全老师怎么样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性怎么样不敢好不一样，好，不一样。好，所以这是王志祥老师跟谢爱全老师去强调这个偿金啊不是损害赔偿，好，不是损害赔偿。好， 但好，它是一个法定负担，好，法定负担与土地所有权移转是怎么样？受让人仍有继续支付的义务，好，不给予，但是怎么样？不给予欠拨的偿金啊。好，支付标准，好，等等，好，我去仔细看支付方式，好，等等，好，下面时效15年，好，15年，因为怎么样？它不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既然不是损害赔偿，所以没有2年、10年适用，而是适用普通的消费时效，一般时效15年，好，15年，好。于必要时，你看有土地购买的请求权，七八法第二项。好，那第三个，好，第三个无偿的通行权，好，无偿通行权，来789的规定哦，来第一项，因土地之一部让与部分割，而与土地无事宜之联络，致不能为通常使用，怎么样？土地所有啊，土地所有人因致公路，仅得通行受让人或让与人分割所有之地。好，诉中土地所有同属于人所有，让与其一部或同时分点，好，让与数人，而与公路无事宜之联络，致不能通为通常使用，怎么样？一同，一同。第二项，其他行有通常权的，你要无需支付偿金。下面一组。也就是怎么样，土地的一部让与分割因而与无公路私域之联络，怎么样，致不能为通常持有者。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比如说怎么样，家里是一个兄弟，好，兄弟要去分家嘛，那请问一下，正常而言，请问一下，如果要分割这块土地要怎么分，应该要这样分嘛，结果这两个天才怎么样，怎么分，极度愚蠢，这样分，有没有？那这怎么样？甲拿了 A 地，好爽，那乙拿 B 地，好惨，有没有？好，那这怎么样？那这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这怎么样？因为 A、B 两个怎么样？太愚蠢了，有没有？笨蛋，好智障，这样子分的情况下，这怎么样 ？B 要怎么办？只能怎么样？通过怎么样？甲的 A 地嘛，有问题？有问题？那这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太愚蠢了，所以这怎么样？为了惩罚愚蠢的甲跟乙，所以这怎么样？甲去啊，乙啊去通行甲的 A 地怎么样？这时候乙就无需支付偿金，有问题？有问题？因为这个代替怎么造成的？甲跟乙两个人造成的吗？有问题？那这时候既然甲自己鱼有过失，好，鱼有过失，类似有鱼有过失概念，所以这怎么样？乙就可以无偿的通行甲的这个土地，无需支付偿金，有问题？问题好，好，这是无偿通行权，好，这个好，回去你也可以自己看，好，这个很不是那么的困难了。好，那这是好这个代替通行权跟各位同学好所介绍到这个部分。好，那接着56页，好，56页哦，来接着看第二个爱好的部分，越界建筑，好，越界建筑也是怎么样？邻地所有人的容忍义务，好，容忍义务，好，这个刚刚所讲的怎么样？代替通行权也是什么？邻地所有人的容忍义务嘛，那越界组也是相同概念，也是隔壁邻居的所有人怎么样？好，隔壁的所有人怎么样？也要容忍，好，容忍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今天796条的规定，来。第一项，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好，建筑房屋，土地所有人划起来，建筑房屋，好，建筑房屋划起来，好，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意圈起来，重大过失圈起来，好，那逾越地界者，好，逾越地界者怎么样？邻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怎么样，而不及，好，不及提出异议，不及提出异议划起来，好，不及提出异议的话怎么样？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其房屋，好，不可以请求移去或变更其房屋，好，但土地所有人怎么样？对于邻地因此所受损害怎么样？应支付偿金，一样支付偿金。好，第二项，前项里面，邻地所有人的请求土地所有人以相当之价怎么样购买越界建筑之土地，即因此形成之禁地，价由当时行政部门协定以法院的判决决定之，跟什么很像？跟刚刚所讲的什么代替通行权的感觉是很像的吗？有问题？好，是一样，几乎是一样的。好，那这是越界建筑。那下面就是越界建筑，什么叫越界建筑？比如说怎么样？今天甲有一块土地，甲块地，然后乙有一块相邻的比例，好，后来怎么样？甲怎么样？盖房子怎么样？原本是一开始怎么样？盖在他的土地上，结果怎么样？无小心无细腻，好，盖到 B 的土地上，盖到 B 的土地上，这时候怎么样？就 B 占有，好，就 B 地怎么样？占有，好，可能就是这一块，好，这一块，那就变被怎么样？甲的房屋给占有了。好，占有的，那这个叫做越界建筑。好，越界建筑。好，这时候怎么样？来，原则上怎么样？既然是越界建筑的话，请问一下，占有超过这一块橘色部分，好，橘黄色部分，这时候怎么样？乙可以对甲主张什么？请求怎么样？请求让怎么样？拆屋还地，有问题？ 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怎么样，乙跑去跟甲子方727拆屋还地的话，那这栋房子怎么样，它就会变什么，就变拆成这样，有问题。那这个拆成这样能看吗？很能用吗？就可能怎么样，会发生怎么样，这个 A 这个房屋经济价值的减损吗？有问题。好，所以这种怎么样，为了调和甲跟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怎么样，这个促进怎么样，这个不动产经济利用的这个价值啊，这时候怎么样，来乙是不能不，是不是不能主张契有契？不是哦，不是哦，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主张？必须有容忍，必须怎么样，乙如果知道今天怎么样，甲已经盖桥轨桥超过这条线，有没有？小时候怎么样，男生跟女生怎么样，我小时候怎么样，住在一起都要画，拿粉笔怎么样，头画一条线嘛，超过嘛，那超过部分怎么样，女生会啪打一下嘛，有没有？有没有打过？有没有打过？有吗？对吧？一定有吗？一定有吗？那这怎么样？如果男生喜欢女生的话，有没有？就是常常就超过嘛，然后跟他打一下，没有就是借机，没有吗？吸引他的注意，都这样，都玩这招，你是玩这招？一定是，他一定是，有没有？他一定玩这招，有没有？或者这样，去偷那女生头发，有没有？然后就给他追啊，有没有哈？那都这样哈，那就打一打去两小无猜嘛，有没有哈？纯纯的爱，好没有？好，回来哈。好，那这怎么样？如果怎么样，你超过这个部分，超过这条线怎么样？如果不立即怎么样，阿 Q 说，超过了，有没有？打一下，打一下哈。那这怎么样？我就认为哦，你已经容忍这块这个越界建筑的这个情况，然后为了怎么样，基于保护这个房屋的经济价值，所以这怎么样，邻地的所有人一样 ，B 地所有人怎么样，就必须要容忍这个越界建筑的存在。那就在此部分怎么样，这时候一样容忍存在，这时候乙就不可以就超过部分怎么样主张拆屋还地，但是怎么样，甲要对乙的这个容忍这个部分怎么样，要支付怎么样偿金，有问题？有问题，这个叫做越界建筑，越界建筑。好，所以来我们直接来看它的要件，来，第一个越界建筑人，来，第一点啊，须为越界建筑的土地所有人哦，无权在人，不管他谁，也就怎么样，今天如果盖的房子盖的房子怎么样，不是甲所有人盖的，而是怎么样，丙盖的，丙是无权在人所盖的话，那这种怎么样，乙有没有容忍义务？乙当然就没有容忍的义务，必须是土地的所有人，好，那第二个。土地共有人间的越界怎么样？有没有人文适用？共有人是什么？比如说 A、B、D， 它其实是一块土地，这是怎么样？甲乙是共有，这是怎么样？有没有越界建筑？有没有？没有吗？为什么？因为甲跟乙都共有 A、B 这块土地 ，A 上面有没有甲的？有吗？那 B 上面有没有甲的？也有吗？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块每一点怎么样 ？A、B 都有吗？那既然都有的话，这个就叫越界建筑。不是嘛？我越界就越过我什么二分之一嘛？自己的二分之一，应该是说每块土地它都有吗？它有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注意实物建权关系，在共有土地上，既然怎样，我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时候在特定的每一个部分怎么样，我都有二分之一嘛？懂我的意思吗？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要叫做越界在建筑的话，那情感上就有点。给的嘛，好，所以在那边实物建筑认为，这个越界建筑在这个情况下没有适用，但是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假设超过它二分之一应有部分，或二分之一应有部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你可以对甲主张什么？五权占有嘛？主张什么？七六七一九跟一八四嘛？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你不可以主张什么？七六七的拆屋还地，懂吗？为了保障这个土地价值，那这时候你不可以主张拆屋还地，那这时候你只能主张什么？一七九的补偿能力跟一八四条的侵权行为，有问题？好，再来第二个，第二点，来。需建筑房屋或经济价值相当的房屋的建筑物啊，也就是怎么样？今天这个价值必须是跟房屋有相当比如说最高法院59年台上1799号判例，这个好过。民法769条所谓建筑怎么样 ？B 其建筑物怎么样 ？B 为房屋够非属房屋之构成部分的墙垣、猪栏、狗舍或外面的怎么样浅陋厨舍的话怎么样是不能为有该条之适用，有问题？所以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什么鸡窝狗窝猪窝等等或什么简单的肉厕怎么样都不算比如说怎么样？我把弟弟的小屋怎么样？越界建筑怎么样？盖到 别人吼，隔壁老王吼，隔壁邻居土地上怎么样？他家的狗饼干怎么样？他就啊，我说阿弟你越界有没有？那阿弟说对不对？越界先祖，然后主张阿弟说798条越界先祖嘛？那说怎么样？刚刚出来就说嘛，不行，阿弟你错了，有没有？狗窝不适用，有没有？那狗窝什么适用？来59年这个判例说，你狗窝不适用，说阿弟你滚蛋，有没有？然后对，好，饼干就叫阿弟你滚蛋，有没有？好，那这怎么样？狗窝就不算好，所以阿弟怎样？只能卷着尾巴滚回来，有没有问题？好，他不可以在隔壁去撒野，好，不可以在饼干的土地上撒野，有没有问题？好。然后好，下面这个60型台上800号判例哦。好，来注意，来民法769条所关的离地所有人，容易用没有？系土地所有人所建的房屋，有一部分越界，若余差属怎么样？是将损好，是将损其怎么样？全部建筑的经济价值而设哦，好，而设哦，好，必须要损害全部哦。好，当土地所有人房屋建的房屋外，越界将建的房屋怎么样？则离地所有人有拆屋好拆除怎么样？无按原所有建筑之整体怎么样？即无该条规定的使用，什么意思？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我越界建筑如果是怎么样，可以跟主建物的是分离的，好，今天拆除越界的这个部分怎么样，不影响原本建筑物的整体结构，主建物的结构化没有危害结构的安全的这个情况下，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还是可以去请求拆屋还地，有问题？就没有越界建筑这个容忍义务这个适用，那容忍义务一定是影响到整体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的时候怎么样才有适用。好，这是15见解一再强调部分。好，那在后来哦，98年的时候，怎么样？有这第796条之2啊，这样的规定怎么样？与房屋价值相当的其他建筑物，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我们那种停车塔哦，停车塔、机械式那种停车塔哦等等，那这个都算啊，都算好。好，立体停车场、仓库等等，好多方式哦。那这个它的修正留念，好多举例，好多举例哦。好。来58页，好，53页，好，建筑物的一步逾越，好，一步逾越，好，若全部怎么样？全部逾越这样吗？就是这样，不是自己盖自己土地上，他全部逾越，全部盖别人的土地上，这样是不是要越界建筑？那你就不是嘛，有没有？有问题，懂吗？啊，但是简单嘛，啊，规避这个很简单嘛，啊，我盖什么？别的土地嘛，啊，假的土地嘛，啊，我盖什么？应该这样嘛，越界90%，你是不是越界主？嗯，啊，是不是？啊，不急反对哦，赢啊，哈，送掉，挣到了，有没有？好，开玩笑哈，好，来，好，不要再去钻这种东西啊，好，来，好。那第二，好，第二怎么样？若拆除对建筑物整损，好，无它这个对整体结构无损的，就不条适用。刚刚有讲到，好。第四点，好，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好所导致的。好，第五点，邻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集体注意啊。好，那这怎么样？来，役权人，好，注意哦。凡因越界建筑物授权利受损害者，皆得提注意。好，除邻地的所有人之外，怎么样？包括用义务权人，比如说怎么样 ？B 地可能怎么样？设定第三权人，好，给丙嘛，好，设定第三权人，或者怎么样？基地的承租人，好，比如说怎么样？承租给丁嘛，好，承租给丁。那这怎么样？都包括在内哦。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丙跟丁可以向甲怎么样提出异议？好，提出异议。好，但是无权在有怎么样？当然是不能主张。好，那注意93页，好，增订这个800条之1，有准用796条规定。所以对于这个用于无权人或基地承租人怎么样，都有去准用，好，都有去准用。好，知其越界，好，知嘛，好，知主观判断准，即邻地所有人事实上怎么样，明知其越界是主当之哦。好，那第二点，好，第二点，邻地为共有怎么样？只需要一个人知道就好，不需要全体共人皆知。好，也就是怎么样，先。乙的这个 B 地啊，不是只有乙的啦，还有什么丙丁戊啊，或者怎么样？只要怎么样啊？乙啊，乙一个人知道有人越界就算了，就算了，就算了。然后第三个不急提出异议，好，这样不急，什么叫不急？一天算不算？两天算不算？五天算不算？一个礼拜算不算？一个月算不算？一年算不算？这时候怎么样？实物。每一个标准答案有没有？他都依照什么？依照哈客观标一般的社会通念啊，我认为有，好急，好依照一般社会通念，我认为不急，就这样，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好，它是怎么样？法官会这样用怎么样？它是怎么样？为了衡量个案的公平正义，他觉得今天很可怜，让他好；如果他觉得今天不可怜，就让他，有问题， 好，就这样，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们要体谅一下食物。好，好，那是怎么样？学者就一直批评这样子怎么样？法没有安定性，好，法安定性会受到很严重的挑战。好，好，那食物界认为怎么样？如果好，那这个不及体育判断的客观，好，身为一般同业，好，第二是一直意思同志，好，意思同志还是意思同志哦。那食物界认为怎么样？如果妓院界怎么样？系无权占有化，那不称林地所有人是否提出异议的问题啊？好，那举证责任，好，这个时候就要由怎么样？由主张林地所有人知悉约界不及提出异议的，应就此事项不举证责任，好，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接着法律效果哦，那第一个，如果林地所有人自行游戏如果有提出异议的话，比如那当然怎么样，就可以主张七六七，这个没问题。好，那主张七六七。好，但是啊，但注意要796条之一的规定。来，796条之一哦，第一项，土地所有人预约本地房住，林地所有人请求移去或变更什么样？法院，我们法院可以借助哦，法院得出所公共利益，将此一免为全部或一部的移去或变更。好，但土地所有人是故意预约的话，怎么样？就无适用之，好，无适用之，有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哦，如果已经立即。好，立即怎么样？好，立即提出异议。可是怎么样？法院就觉得说啊，你这样拆掉哈、哦，比如说怎么样？刚刚我说好，就比如说我举了这个例子，好，比如说怎么样？在地堡，就后来人家发现怎么样？地堡是越界建筑，有没有？那整如果整部全部都拆掉，那就怎么样？我发现哎，地堡有没有？好、哦，这个好、哦，这个你越界建筑了，那我把整部地堡给拆掉，怎么样？好爽，好没有？好，那怎么样？好，那怎么样？那不行嘛，好，公共利益嘛，好没有？那里面一大堆人有钱人就跳脚，怎么样？好，就是说不行不行，好怎么样？好之类的哦。那这时候怎么样？法院可以斟酌，好斟酌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去免为一部或全部的移除啊？有问题？好，但是要支付什么？支付偿金，还是要支付偿金？好。那再来哦，领地所有人若知悉越界不及提出异议的话，如果不及提出异议的话，这怎么样？他就必须要依照796条规定，有这个容忍的义务。好，那注意哦，注意第一，好，此项容忍义务怎么样？食物界认为哦，对于领地的受让人而言怎么样，继续存在，也就是这个什么乙啊、B 地的乙怎么样，纵使怎么样将土地怎么样让予给第三人，比如说卖给丙的话，这是怎么样？丙也要容忍哦，甲的土。甲 A 地所人甲的越界建筑怎么样？继续对受让人乙丙存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再来、哦、第二个土地购买请求权796条第二项规定，好，它是一个注意哦，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形成权，好，形成权，它怎么样？好，虽然说怎么样，它有你请求，好，请求怎么样支付偿金，请求土地以相当的购买怎么样架构土地，因此使人领地，好，这个请求，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权，它是一个形成权，好，形成权的概念，有问题？之前有讲过嘛，看起来像请求权，但实际上是形成权，哪些？考再考什么？什么349的什么价金减少的请求权买卖349，对不对？那然后呢？承揽494报酬减少请求权，还有什么？还有什么？823条第一项怎么样？购物的分割请求权有问题？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796条第二项的这个好好。它是个土地购买的请求权，它是一个形成权哦，好，形成权哦，好，好，那 C 好，林地所有人根本不知何话，那举轻以明重，那哪里知情后怎么样，更不得主张767的财务还第二，那只能类推适用769第二项规定，即主张购买请求权，有没有？好，那这是好关于这个好林地所有权的这个部分，那跟各同学介绍到这边，有没有？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了，算了，快11点了啊，让各位同学们今天早点下课，有没有？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一样有问题可以留下问，谢谢各位。